谈习惯与你的话题，终于可以不用缺席，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。从前你身上的痕迹，现在不过是场回忆。是地潮来袭，这城市哪里够隐秘，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，宁愿失去斗志勇气，好过和你人站对齐。这样谁输得起，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但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。你慢慢出走，我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？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。海阔是地潮来袭，这城市哪里够隐秘，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，宁愿失去斗志勇气，好过和你冷战对峙。这样谁输得起，是需要练习的，但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。你慢慢出走，我渐渐保守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？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。海阔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，回头看怕懦弱，往前走怕坠落，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。